并索取四名证人证供的藤本和录音，包括消防队目、警员、运输署验车主任和政府化验师，并需时审视有关证供。死因裁判官向死者家属解释，相信律政司这样做关乎涉案司机可能会面对的情况，虽然不会影响裁决，但亦都认同律政司的申请。中国东方航空客机三月在广西坠毁事故，《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客机黑盒飞行数据显示，驾驶舱内可能有人蓄意令到客机坠毁。《环球时报》报道，近期有美国媒体发布关于东航客机事故原因的相关报道，经中国民航局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参与事故调查人员证实。对方明确表示未向任何媒体发布有关调查信息，他们严格按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的框架要求与中国民航局开展合作，并且将会根据需要继续为查明事故原因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3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9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62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8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8跌8.6，恒生中国企业71.14跌4.8，美团170元跌3.7，盈富基金20.66跌6仙，阿里巴巴88.4跌2.15，京东集团211.2跌3.6，友邦保险77.95升4毫，长城汽车13.12升3.4，招商银行46.6升2.5，快手69.15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02，瑞士法郎7.898，澳元5.51，加元6.121，新西兰元4.991，欧元8.271。每百日元对港元6.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0点，升191点。港金报16,93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48美元，卖出1,81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比较挤塞，近住泽福路那一段。另外受爆水管影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彩虹道彩虹体育馆方向旺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饮嗰阵，记得要讲小甜或者酒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耀东村耀昌楼、沙田广林村福林阁、牛头角佐敦谷北道三号伟景楼。深水埗青山道25至35号永盛大厦，深水埗富昌村富旺楼，西营盘高升街80号晋升华庭，葵涌安任村责任楼，粉岭景盛苑欣景阁，粉岭雍盛苑雍瑞阁，坚尼地城士美飞路71号嘉辉花园 D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剧中高以翔饰演一位炙手可热的事务所律师莫北，同秦岚饰演的职场女强人有多场的对手戏，甚至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剧中金句台词：人可以不高尚，但不可以无底线，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1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号至6月10号，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Alex 李志刚， 招兵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噶，个 dead 嗰一秒唔系我啊，我揿得好快噶啦， 唔系啊，因为年纪大咗，有少少迟缓噶。 嗱，其实咧，罗敏庄，我今日咧入到嚟咧，我不断咁赞自己，你已经系不断咁炒我噶啦， 我冇炒，我唔出声啫， 因为我本人咧就头先 好开心嘅，只赞自己，不停话，喂，我只眼真 系 好靓噶， 唔系， 点解我天生好似 eye shadow 咁样噶？点解我不得好似化妆咁？ 因为阿罗敏庄咧，佢太爱我，佢一入到嚟同我影相，咁啊一影相嘅时候咧，我就话我戴咗大眼仔之后咧，对眼真系哇好大、啊， 跟住我唔出声啦，我唔回应啦，唔回应任何嘢，因为点解啊？我同佢食过饭，我知佢拢嘢。 知道我会不断咁赞自己， 我谂嘢咪就系成日都系赞自己咯。你唔好理佢就得噶啦。如果你继续理佢嘅话，佢会不断咁赞。 唉，都系嗰句啦。 I love myself。 我覺得係咁嘅，人生就係、是、咁，冇人讚我咯，我咪唯有讚自己咯。 點會冇人讚啫？聽眾好愛你嘅， 咁啊係， 個個預備聽緊你啦。 我都多謝啲聽眾，都好愛啲聽眾啊。咁啊，同埋咧都好顧住啲聽眾咧嗰個身心健康啊，同埋身心靈健康 添。身心靈添啊， 係啊，好緊要噶。嗱，晏晝時間啊，梗要食嘢啦，食咗嘢咁佢先有力量去做晏晝嘅工作，同埋先有氣力去諗嘢。 嗱，真係我最近咧，我咪就話俾你聽，我睇一個營養師。咁我以前咧以為啊，你想瘦啲咧，唔好食嘢，即係完全唔食嘢，或者係食好少嘢咪得咯。尤其是唔好食飯咁樣，以為係咁樣。但係睇完個營養師之後咧，佢話俾你聽，唔係㗎，其實減肥唔係咁樣嘅，錯曬啲人如果咁諗嘅話，其實係每餐都要食嘢，要食得均衡。 哦， 要食啱嘢。 係啦， 嚇就唔好話又偏食咁樣。 係啦，即係其實佢哋有啲準則嘅，即係譬如話碳水化合物咧係一定要有嘅， 因為係人我哋組成人嘅身體嘅。好重要 的部分，即因為我之前係諗住戒飯，完全唔食飯啊嘛，原來係唔得噶。 如果你戒飯嘅話，就好似埃及嗰啲噶啦，乾屍木乃伊咁樣。 唔好笑啊！ 嗱，其實我係想反擊嘅，但係有一個好 soft 嘅方法。 咁所以所有嘢都要均衡。 所以咧，有時有啲朋友咧話：，哎呀，我晏晝唔食嘢啦。其實原來係唔得嘅，原來會肥 㗎。係啊，食得啱啊。所以今日我用嘢推介啦，亦都係我睇報章見到嘅。就係呢一個餃子，點解我要推介餃子呢？因為我近呢兩年同去家姐嗰度咧，新年咧學包餃子咧，即係有少少嘢識，識咗點樣包餃子啊！一二咧就係咧，原來有營養師推介咧話呢個水餃或者餃子咪有浸皮嘅， 係嗰陣皮就係碳水化合物咯。係 啦，咁你食咗就可以唔使食飯啦。 係啦，咁同埋裏邊咧一定會有菜噶嘛， 係 啦，又係纖維啦， 有肉啦， 另外仲會有肉啦，咁就係蛋白質啦。所以呢三樣嘢都有齊曬就均衡啦。 好嘢喎！嗱，因為佢哋呢一個報道就話咧，五隻餃子皮嘅澱粉質咧就等於三分之一碗白飯，咁啊啱啦， 夠 啱啱好啦，係咪？同埋你 嗰日食三分之二碗嘅 喎，係啦，你多啲， 三分之二碗，咁你即係食夠 十隻 就好啲咯， 係啦，咁而坊間我發覺咧，近呢十年都好啦，有好多專門咧係淨係賣餃子嘅一啲店鋪。 我正想講啊，我嗰日咧去咗深水埗啊，跟住我就話，哎呀，因為間鋪睇人哋介紹我去食咧，嗰啲真係比較細嘅小店嚟嘅，但係啱啱 比較細嘅小店真係好細嘅咯噃， 即係因為以前係嗰啲街邊檔啊， 不過小店係特別好食， 而家佢咧就變咗即係入咗鋪。佢裝修咗啲靚啲咁樣啦，哇！我話佢啲餃子咧好食到我直情係咧會食完一排，不如我哋又去食下咯。 咁我想問啦，你中意啲餃子個比例係點嘅？即係嗱，有啲咧係好大隻醬卜卜噶嘛，有啲咧就係即係比較細啲嘅皮份多啲咁樣嘅。 我中意唔使醬卜卜，但係我想薄啲嘅皮。 哦， 我中意薄啲嘅皮， 因為有一啲餃子咧係真係厚身啲。 厚身皮嘅係啊， 即係北方嘅餃子係會厚啲。 即係點解咧？原來厚身皮嗰啲咧就係你蒸咧，你唔需要斷正啊！知咩叫斷正？ 即係要俾人捉到嘅。 因为咧有啲饺子系怎烚噶嘛，如果你个皮咧系薄嘅话咧，佢会穿啊吓，咁于是咧就厚啲嘅皮咧，你可以一次过烚就烚熟佢咁样俾你咁样。咁如果薄皮系点嘅咧？薄皮原来要烚几次？ 哦， 烚完之后拿翻上嚟先，系啦， 因为会好容易烂。 系啦，佢烂之前攞翻起佢，然后咧又再烚，即系几次咁样噶。咁啊而好多嘅厚皮嗰啲咧，就可以一次过搞掂咯。 嗯，我就中意食厚皮少少嘅，因为咧好记得咧有一段时间咧去咗內地啊北方面嗰邊拍嘢啊，咁我哋好中意食嗰度啲餃子，因為其實嗰度當地人就係主要嘅食 第一名啊， 餃子 啊， 咁咧佢哋賣餃子俾你，譬如喺香港賣餃子俾你係點樣噶？即係譬如一碟裡面可能有六隻咁樣啦，咁啊佢話阿 B 你要幾多隻啊？六隻啦咁樣一碟啊，但喺大陸唔係咁樣嘅。佢系问你，阿先生要几多斤啊？咁啊，系真系啊，真系问你要几多斤啊？ 都系啊， 系一斤斤咁样食。 佢哋食肉都系噶，食肉又系斤斤上，食饮酒都系斤斤上噶。 系啊，即系斤斤计较。 同埋你会见到咧，即系隔篱台，即系你会话一斤会唔会好多啊？咁样你俾咗一碟嚟啦，咁你已经觉得即系其实两个人食已经够啦，够晒。但系唔系啊，你隔篱嗰台咧，嗰啲人咧系食几碟三斤咁食噶。 嗯，哇，好豪气啊！ 系啊，嗱我唔。你去厚皮定薄皮，最紧要唔好烂皮。 嗯， 因为有时一夹起嘅时候咧，烂皮咧觉得好似我 点解会咁嘅个水饺？ 所以包水饺嗰个方法同埋个皮嘅厚薄咧，再加埋个煮法系要配合咯。 但系我中意食咧，未必系嗰啲叫做蒸啊或者汤水饺，我中意食煎水饺。 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煎水饺都好似要烚咗先，然后先煎。 系啊， 系咪系咪系？ 都要嘅，因为你整熟咗。 好似锅贴嗰啲都唔使嘅，锅贴嗰啲就。 哇，煎饺咧，你如果煎佢脆卜卜咁样咧，觉得好好食嘅，唔系炸喎，系煎啫。 咦，你自己识包嘅？ 我识包噶。 那个技巧系点样咧？ 那个技巧就系千祈唔好操之过急，同埋。系每个步骤都要小心，捞嗰个肉咧，其实好紧要，捞嗰个肉嗰个比例。咁其实包嗰个手势咧，其实你包得快同慢嘅啫。其实点样你跟住个方法去包嘅话都 OK 噶啦。 但你嗰个坚啲嘅，你嗰个连个皮都要自己拆。 系啊，个皮好难整嘅，原来 系咩？连个皮都要自己拆，个皮都要讲究啊。 因为我家姐系嗰啲咧讲究人嚟嘅，系啊，即系佢系端午节会自己包粽嗰啲人嚟嘅。咁于是佢就乜嘢都系自己搞咁样咯。同埋佢系巡个街市咧，佢买嗰啲。豬肉咧，佢買最啱包餃子嘅豬肉。 誒，究竟嗰啲包餃子豬肉係要肥定係瘦啊？ 我覺得半肥瘦。 半肥瘦咩？咩都要有噶。我覺得嗰個叫咩部位咧？嗰個總之係一個特別嘅部位啦。 唔該曬， 古怪嘅部位啦。 多謝你睇。 咁你中意食咩餡咧？ 其實我中意食韭菜豬肉， 我都中意食韭菜， 好香。因為話韭菜喺度咧，令到成個餃子又會香。咁另外西洋菜我都好中意嘅， 但我都中意食最近咧，就係因為我女中意食，所以我都中意食嘅粟米豬肉， 粟米就新派啲咯， 同埋馬蹄。有馬蹄， 喂爽口啊馬蹄！ 我嗰日食嗰個係椰菜豬肉咯，都好好食喎！ 哇，突然間好肚餓啊，好想餃子啊！ 你想係嘛？ 同埋被餃子。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街边连忙回避。Baby on my way， 过足山集冲入 lift 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分楼的粉筒盒，三楼要搬货装修。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个，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缘分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 有人话咧，呢个算唔算系交通工具 ？Elevator。 我觉得系光。总之你播咗就系啦。 李卓安 Elevator，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我中意啲咧听众咧，即系 D M 我嘅，即系私信咁样咧。因为譬如睇下做下一节目嘅时候，突然间播一只歌，哇！呢只歌好听，私信我，哇！好 high 嘅心情。 即系你拣得好啦。 啊嗱，你话呢拍档几好啊？一嚟到踩到我扁，而家就喺度攞。 开麦啊嘛，off麦嘅时间踩到你扁啦。 喂，咁佢咧有一个听众咧，成日私信我啦，佢话：喂，可唔可以 Made in Hong Kong 咧好歌献给你，介绍多啲英文嘅经典金曲啊？嗯、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听英文。歌尤其是经典歌啦，咁样 咁金只够金啦， 金只够啦，系啦，因为我都系问咗阿罗敏庄，罗敏庄话岌头，嗯，呢只够经典，系啦，就系 Anne Murray 嘅呢一首 You Needed Me， 系呢一首歌咧，亦都令到Anne Murray 咧就可以咧成为咗吓佢嘅 Billboard 得一百强嗰时咧一首嘅冠军歌 嗱，因为佢唱过好多歌。但其實你要攞標為冠軍歌咧，其實未必咁容易啊。 係啊，同埋咧，佢係憑住呢一首歌，你都得佢第二個嘅格林美嘅最佳流行女歌手嘅獎項添啊！ 我都去過格林美跑房嘅。 喂，就咁聽咧，已經係起曬雞皮，即係就咁聽你哋講嘅解釋已經起曬雞皮。但我咧好中意呢只歌嘅、 嗯嗯嗯。 當年咧，即係學唱歌嘅時候咧，就即係我哋細嗰陣時，未必好似而家啲女孩子咁樣中意聽啲高音啊，我哋中意聽啲低音。 低圓潤嘅。 同埋學佢啲低音。咁 Anne Murray 嘅低音就好靓啦，尤其是第一句 I cry 的字，哇，个 cry 系好低啊！ 我突然间我突然间好似见到前面有个饼老师咁样，好劲啊！你教唱歌都 嗰个低音系你一定要练噶，呢、這个低音系 同埋要准咯、啊。 而家冇人练低音噶，你留意下。 系、 啊，但低音系好靓，好好听，尤其是女嘅孩子、 女仔嘅低音啊， 系啊， 系系。好多朋友都话咧，呢一首歌咧咁经典啦，有好多人翻唱过啦，因为佢系属于一首咧，任何人士演绎嘅时候咧，都会得到鼓励啦、支持啦、宽容啦，同埋关怀嘅作品嚟嘅呢首系。 嗱，但系系啊，嗱，你但系要了解 Anne Murray 佢嘅背景，因为 Anne Murray 其实系一位教徒嚟嘅，咁、哦、好多时佢嘅歌咧系 double meaning 嘅、嗯，即系咧好似表面系一只情歌啦，但系其实系一只赞颂主嘅歌咁样、 哦。 我听过佢之前有好多嘅歌咧，其实都好正面嘅，好似我咁样嘅，好有正能量嘅。 正面光啊 ！ 即系其实佢都系圣诗嚟嘅，可能当系一首。 嗱，如果你咁样， 你自己睇下你点样去演绎啦，点样去谂啦，系、 啦。You need me， 你谂下嗰个 U 系边个？嗰、那個 me 係邊個？睇下啲歌詞係點樣，係啦嚇。咁但係其實當一隻好簡單嘅流行曲聽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上乘嘅作品嚟㗎啦。 情歌也好啊， 係啊，送俾大家有呢一個 Anne Murray， You Needed Me。 I cried a tear.Wiped it dry. I was confused. You cleared my mind. I sold my soul.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ignity. Somehow you.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And I can't believe it's you, I can't believe it's I'd be a fool. 'Cause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who really cares. You held my hand when it was cold, when I was lost. You took me home. You gave me hope when I was at the end, and turned my light back into truth again. You even called me friend.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向员方交代今年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在扣除递增薪额后，高中低层公务员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 7.26%、4.55% 同2.04%。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表示，局方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的初步结果，薪趋会将在下星期召开会议，决定是否确认这些薪酬趋势总指标。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说，公务员过去两年动薪已经影响士气，但明白公务员需要承担抗疫重担，与市民共度时间，下星期会向政府提交调整建议，强调追回通胀并不等于加人工，只是弥补购买力。高级公务员协会说，薪酬趋势调查报告只是初步调查结果，协会需要仔细研究报告内容，暂时不作回应。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录得正数，立法会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认为，公务员已经动薪两年，薪金调整已经大大落后通胀，动薪直接影响生活水平，希望政府给予公务员适度加薪，以鼓舞士气。立法会选委会议员林振声提到，政府政治委任官员薪酬调整近日亦已经解冻，政府亦应该跟从指标加薪，既能提升团队整体士气，亦避免被人肥上瘦下的感觉。一名七岁女童去年在马鞍山一个屋苑会所的泳池游泳时怀疑遇溺死亡，警方调查后发现泳池当时只有一名救生员当值，拘捕涉嫌给予假口供的一名泳池负责人和两名救生员，三人被控三项明知地误导警务人员罪，其中一名救生员早前认罪，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处理主任裁判官判刑时说，被告应该如实举报，承担商承办商亦应该承担责任，考虑到被告认罪没有刑事定罪记录，案发后已经深切反映有悔意，所以判处社会服务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菲律宾当选总统小马可斯通电话， 習近平指出，過去六年，中非雙方堅持睦鄰友好，攜手共同發展，確立了全面戰略合作關係。中方始終將菲律賓放在周邊外交優先位置，願意與菲方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聚焦抗疫和疫後復甦，促進兩國和地區發展振興。習近平強調，目前世界時代和歷史之變前所未有，和平和安全面臨新的挑戰，希望菲方繼續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中方願意同菲方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戰略溝通和協調，維護好本地區和平發展的良好態勢。小馬可斯表示，菲律賓新政府將菲中關係作為外交政策重點方向，願意同中方加強各層級交往，深化和密切經貿、基礎設施、能源、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合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非常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4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578点，跌24点，成交金额6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8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蚊，跌7.4。恒生中国企业71.38，跌2.4；美团171.2，跌2.5；盈富基金20.68，跌4仙；阿里巴巴89.35，跌2；京东集团211.2，跌3.6；友邦保险78.05，升5毫；长城汽车13.14，升3.6。中移动52.45，升9.5；招商银行46.7，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2，瑞士法郎0.994，加元1.28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9点，升200点。港金报169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43美元，卖出181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白雀街一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将军澳的宝宁路去超顺路方向近着影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北路近着景林村。屯门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着杯道路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由於受較早前的爆水管影響，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門方向近住健全街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的，經過小心。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高速公路飞越的风，纽约的司机驾着飞机看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在第五大道，感觉好无聊，喝一下绵药，去享受家乡的味道，春天夹着刺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那里可协调，你可让我知道、哦、女人的世纪坐着飞机梦，你每个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骑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音乐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 好意思，好有意思啊！ 叫咩名？好长个歌。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啊，好精彩，古倩文嘅亦都系作曲。 头先话咩话？即系要拣啲即系艺术性高啲，即系你话人哋啲歌冇艺术性啦。 我冇话人哋啲嘢。 你话咩播嗰啲咩郑钦昌啊、尹哥嗰啲，你觉得嗰啲冇艺术性咩？ 有艺术性。 喺我嘅界别，佢哋系好高地位噶。 你其實想話我哋直接講啊！你唔好嘢，冇俾個陷阱我，然後又引我踩落去。 之前你唔係話我，既然你唔話，即係你話唔播嗰啲，我偏要播。我跟你咩的士啊嘛，就整個的士生涯俾你。 突然間轉歌喎、 啊！我係咩反叛？ 的士仲未快要到，一陣慘我又要去找數。交车租的士生意又无好，行情咁样点路呢？无钱就更苦恼，起势做心中苦恼，影质冇路，奔波抖动命都冇，但都冇抱实个恐怖，我都要走，不过为了逃的士车人客送到，俾钱嗰阵睇真系拗数，我收钱一定要数，为人应该清高，勤劳莫怕苦恼，起势做不需苦恼，认真去做，口干颈渴命都冇，就快够钟换班度，快啲咁做，今晚为找数。 各位的士大佬，投我一票，系咪讲得出你嘅生涯呢？ 快要到，认真惨我又快要找数，为了交车租的士生意又冇好，行情咁样掂路，无钱就更苦恼，气势做心中苦恼，认真冇路，不破手中命都冇，但都冇抱实个恐怖，早都要走，不过为了逃 鄭錦昌嘅唱歌真係我的偶像，佢真係咧唱到小市民嘅心聲。 喂，原來呢只歌咧好多人翻唱過，之前聽 大 L 啦， 即係有啲聽眾就話：，你揾大 L 哥哥個版本啦。打 B 就話揾唔到啦，揾到黑膠碟， 黑膠碟嚟 嘅。係啦，咁原來尹光哥哥又唱過。咁啊，鄭錦昌哥哥又唱過， 尹光係唱過，好勁啊！呢個的士生涯係 啊，因為的士大佬真係好辛苦 嘅。啱嘅，大家抌多轉啊，努力。不過的士大佬咧，其實佢嘅前面有咁多電話咧，即係如果要投你票嘅話，你贏噶，用曬咁多個電話。 啱喎，提醒咗，唔該， 全部撳曬， 每部手機嚇，唔該投我一票。 好，林文莊問下你。你識打牌嘅，識打牌嘅。 邊只廣東牌？ 廣東牌 識識地。 嗱，如果廣東牌單調，有咩俗語係話形容單調咧？ 細，唔係單調，細唔 係。有咩俗語？即係如果係單調嘅話，就係踩單車。 嚇！我真 係你唔知㗎？即係阿 B， 你知唔知啊？ 唔識喎。 哇！點解我識嘅嘢係咪你加埋十倍咧？ 係靚啲咯。 嗱，咁啊，單調叫做踩單車啦。 搭 單車，單車算唔算交通工具啊？ 算。 咁頭先你想播陳奕迅嘅人車志，我見到好似係嘛？ 但我臨時轉一轉，我跟你嗰個的士。 因為你見到我想揾只歌嚟打你嘛。 唔係喎，我真係諗下，覺得不如跟翻即係交通工具個 flow 啦，即係唔好跟歌嘅 flow 啦咁。 我呢個就係單車， 嗯， 但係唔係陳奕迅， 係 Queen。 一嚟就到題啊 ！Bicycle，Bicycle，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I want to ride my bike，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I want to ride it where I like。You say black, I say white，You say bar, I say bite，You say shark, I say him and George was never my scene and I don't like Star Wars。You say Rose, I say Royce，You say God, give me a choice。You say Lord, I say Christ, I don't believe in Peter Pan。Superman.嗱，呢啲係舊式嘅單車嚟嘅，嗰個鈴鈴咧係喺個面嗰度咧。 我知係黑色嗰啲啊嘛，嗰啲單車係黑色噶。 飛機頭啊，幾有型呢只歌。 Bicycle，Bicycle， 一嚟已經到題啊。超邊有冇聽過啊？梗係冇啦。 冇聽佢首。 兩個都冇啊。 Bicycle， 我聽過嘅歌係你哋加埋咧成一 千倍， 一千倍啦。 年齡都係啦。She smiles, she cheese, Johnny A, she please, income tax, she Jesus, I don't wanna be a candidate for being number one again,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bicycle, bicycle, 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 bicycle, come on, bicycle, 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 I want to ride my bike, 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 有位听众话咧，刚刚一播呢个 bicycle 咧，饮紧水都喷翻出嚟，劲啊 ！Bicycle Race Queen 又跟翻你嘅 flow 啊，就唔系跟歌嘅 flow， 跟嗰、那个即系交通工具嘅 flow。咁你嘅出 bicycle 单车啊，头先你出咗张学友，唔紧要啦，听多次啦。我呢个单车上面仲有咩？有少女啊， 哦、 多咗啲嘢噶。 单车少女 系啊，好耐冇听过呢只歌， 夹嗰个都好差你。 我唔识夹歌噶，我唔系 DJ 嚟噶，我系全面嘅艺人，多谢。 你是歌手，我是歌手。 我咩都系噶，你自己谂下啦。 你老婆。 四处去，这也单车的少女，碰见过数次，总不知道你是谁。每次看见你，你也挥挥手，然后清风一般飘去。各有各去向，却有笑意共寄取。为何长路里不是极追？谁能明白你心中所需？漫漫长路有多少空虚？单车少女，夜夜梦里是谁？何时能共你再遇共追？谁人曾令你笑或落泪？回头曾到过多少崎岖？单车少女，未及问你是谁，便望着你驱车远去。独个四处去，这也单车的少女，碰见过数次，总不知道你是谁。每次看见你，你也挥挥手，然后清风一般飘去。各有各去向，却有笑意共寄取。为何长路里不值得追？谁能明白你心中所需？漫漫长路有多少空虚？单车少女，夜夜梦里是谁？ 其实咁计咧，除咗单车少女，可以有医车少女啦，又或者救护车少女啊。 而家仲有电车添，因为街度多电车啊嘛。 电车少女， 即系唔系嗰啲叮叮啊，哦哦电动车啊。其实而家好少见到单车少女，通常见到啲大叔嘅啫。 同埋而家小心啊，大家踩单车，因为咧马路真系咧好多车，同埋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你见到单车嘅话，唔该你镜一镜佢啦，系啊，危险啊， 系啊，小心啲啊。 所以而家有多幽灵单车喺香港咧，就即系提大家嗰度曾经发生过意外， 哦、 小心啲啊，揸单车。单车少女揸几多架单车噶？ 点样啊？一个人嘅揸架单车咧， 揸 到两架啊？ 我话俾你听，我大你九格。 有几多架？ 张德兰歌迷会又出现啦，十架单车 又嚟啦， 又嚟啦， 又嚟啦！ 听完可以揸， 系咪？好嘢啊，好嘢啊！我中意啊，中意。 少你一个少女，大你九架单车啊，十架单车，张德兰。 今天清风四飘，心也想飘，风吹叶草，草也弯腰笑。我要共你拨去牵挂，踩单车去。山里采花，清风披我肩，轻吹耳际边，山清气爽好过海风扇。着你伴你，我及数好友，踩单车去追风去。十架单车共对高山，单车跟单车互相鼓舞。十架单车未怕山高。穿梭于风中，用风来织布。 界未有共享单车之前已经有呢一个 concept 噶啦， 真系个十架 单车，十架单 车系咪啊？系啊，要租出去都难啊，真系。 今天清风四飘，心也想飘，风吹野草，草也弯腰笑。我要共你拨去牵挂，踩单车去深山里采花。清气爽好过开风扇，尽要伴你我及数好友踩单车去追风去。十架单车共对高山， 嘿、hey, 单车跟单车互相鼓舞，单车其实怎同单车鼓舞， 嘿、hey, 未怕山高， 嘿、hey, 穿梭于风中用风来直渡， 好开心啊。 但是他轻快直转，不计路远，在树林内外转圈，识识之责无顾忌，但是穿插斜阳浮在我面上，花草里面世界真美。十架单车共对高山， 获理政经验交流，聚焦抗疫同疫后复苏，促进两国同地区发展振兴。习近平强调，目前世界时代同历史之变前所未有，和平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希望菲方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方愿意同菲方就重大国际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同协调，维护好本地區和平發展的良好態勢。小馬可斯表示，菲律賓新政府將會把菲中關係作為外交政策重點方向，願意同中方加強各層級交往，深化同密切經貿、基礎設施、能源、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3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4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0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7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3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4系跌4蚊，美团174.5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71.94升3.2，盈富基金20.82升1毫，阿里巴巴90.1跌4.5，京东集团213.6跌1.2，友邦保险78.05升5毫，中国移动52.85升1.35，快手69.95跌1.8，长城汽车13.4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797，瑞士法郎7.9，澳元5.522，加元6.129，新西兰元4.999，欧元8.273。每百日元对港元6.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8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1点，升251点。港金报1695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16美元，卖出18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想了解多啲，可以向地区康健中心查询同免费登记成为会员。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美电香港。 今日你哋嘅票数好接近，同埋听众头先听完头半个钟嘅时候咧，佢话点分啊？而家啲 我觉得系好难拣， 点拣啊？而家你两个斗晒咯。 有个听众话呢个咩歌嚟噶？我阿妈年代噶， 我谂唔止 十架单车差唔多啦，都系我阿妈年代嘅。 系头先你播十架单车嘅时咧，我都跟住唱，真系好特别啊！ 好正啊！啲歌词真系犀利啊！我发觉我自己拣歌咧，真系咧好好、啊。 你真系拣得好好啊！ 你都唔差， 我点都赞你嘅而家。 我哋两个都好嘅，话赞 到你捧到你天上咁高， 然后再搭翻落地， 到我啦，系咪啊？ 到你啦嘛！ 好啦，既然大家即系而家谂唔到投咩票嘅，不过我都拣翻直正。经嘅歌啦， 你承认，你承认啦， 系呢只歌系林忆莲嘅歌嚟嘅，但 系 佢嘅歌名咧系冇任何嘅交通工具，哦、但系佢第一句歌词就有交通工具啦。 第一句， 你争少少嘅咋，系飞机啦，但系唔系纸嘅，真嘅。 赤裸的秘密， 佢第一句歌词系咪交通工具啊？客机啊嘛。飞机，我哋好耐冇坐过啦，好挂住。 系啊，啊你咁你都拣到，但系系咪离题咧？ 啊，做乜事啊？做乜事啊？我哋当初唔系话，总之有关交通工具嘅任何嘢都得咩？ 上一架飞去星嘅客机， 冇错啊。 哦。哎呀，好听呢只歌，拣得好好啊，罗敏庄，你可以做。 咁你收声啦，听啦。 就像是一艘飞向星的客机。心仿佛早已离地，身边的一切由你，不够淡望向你，唯怕你知道此刻的心理，还是推开你去呼吸空气，尽力地说一些笑话做逃避，偏不知怎么说起，方可找得到自己。为何能遇上你，能骤眼已感到没半点距离。 你知唔知我挂飞机挂到咧？我琴日咧即系去荃湾一度地方去食嘢啦，咁见到咧天上面咧有飞机喺头顶嗰度经过咧，我望咗好耐啊！嗰、那个即系飞机肚啊！ 有冇见到佢个放低嘅辘定系收起嘅辘咁样啊？ 飞机肚啊，应该收起咗，咁啊睇唔到，不过都几近嘅，见到系。 好耐冇飞嘅真嘅， 系啊！ 连我即系咧都唔系话特别好中意去旅行嘅人咧，而家都系咧好痕啊！ 好恨啊！ 好想去旅，好恨、啊，好想去旅行，好想，譬如好似我同阿超 B 咁样，我哋去台湾， 系啊， 三日两夜咁样，同埋同阿超 B 去旅行好噶，因为佢咧系咧arrange 晒所有行程， 哦， 我哋净系交个人出去得噶啦， 嗯， 最好系咁啊，而家即系唔好自己去到先，哎，我哋要去边啊，要做啲乜嘢？ 但我好中意呢一种噶，即系 hea 啲啊， 我觉得系睇同咩人去， 睇下同咩人去啦，因为阿超 B 拣一啲嘢咧。无论系食嘢、去行街，全部都系最热门嘅。 即系我两种都中意，有人安排我又中意 ，hea 下我又中意。 系， 哎，唔好讲咁多啦，到我。 做咩？人佢安排，佢安排 人讲， 谂尽把口。 我哋琴日咧咪即系投票过，前日啊投票过，就系、是、边一种嘅交通工具大家好中意嘅？ 系 啊， 嗯，巴士 呢一种都好多人中意。 唔系巴士啊。 夜到 渡轮上， 难河在耳。 刘德华版啊， 好睇嘅嗰个，我当然要拣原装正版啦。佢、 哦、 系三个字嘅，我将中间嗰个字送俾你。 你啊，炳啊， 炳 你啊，你嘅姓啊，李炳文啦、啊。 喂，当年咧，你学你话斋啊，即系我最中意嗰本知音集啊，《Let's Sing》就有呢一只歌曲。 哦， 教大家弹《昨夜的渡轮上》。 夜到难何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到难何再倚，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再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 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呢个系咩腔啊？ 阿爷民歌腔，民歌， 民歌咁样唱嘅咩？ 你自己见识少咧，就唔好喺度咁样喺度。 我平时 album 都唔系咁噶嘛。 你有听咩？ 有。 几点啊？ 歌再重唱。九点钟夜晚，而家一 星期几 点钟？星期日咯。 星期六咧？ 星期六唔系， 星期六六点钟环球榜啊！ 咦，有冇做嘅咩？ 我做嘅，好到你啦，时间冇多。 好啦，跟你个渡轮啦，我呢就系靓啲嘅 ，Boston Nova 啲嘅。 点会靓啲噶？ 系啊，听出嚟靓啲嘅 Boston Nova， 你听下有海声啊！ 即系我一个就油麻地小轮， 你一个系都唔沉啲嘅， 你一个 天星小轮，你一个系呢个唔同啲，听下有少少游艇 feel 噶，得唔得啊？做咩事啊？啤我啊！路上也没人车相看，只得海风轻推他肩膊。他管他在更多，似与外界一切隔膜。船头看天空，船头看波涌，然而看起像你耳朵，感觉上。在这片荒芜上，六十分钟也像是无限长。感觉上，在这片荒芜上，连空间都开始扩张。亦有共同的感觉，不管一般世俗上错过，跟他交换更多，我俩共处一个角落，言辞更加真，情怀更加深，投缘更加多亲切感，感觉上在这片刻。十分钟也像是无限长，感觉上在这片刻无上，连空间都开始扩张。听众都有份拣嘅感觉号渡轮啊！ 我觉得超 B 咧，佢份人咧系有少少咧手指咬出唔咬入， 都系咬出咬入都得咯， 系咩？ 系 即系挛又直又得。 你唔好理 啲头发啊嘛，梗系啦。 我都觉得罗敏章拣嘢个拣得非常之好，感觉好到 啦。输咗我 OK 啊，我撕得硬币。 你未必会输，但系听埋我呢只之后咧，你可能会输。 边只啊？咁劲？ 嗱，问你哋啦，渡轮啊嘛，渡轮就应该喺海面啦、 啊。有咩人？其实呢个系咪问题嚟噶？ 咁海底有咩咧？ 潜水艇 ，Yellow Submarine。Lived a man who sailed to sea, and he told us of his life in the land of submarines. So we sailed on to the sun till we found a sea of green, and we lived beneath the waves in our yellow submarine. 其实呢一隻歌呢严格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儿歌，因为系嚟自一个卡通片，那个卡通片就系叫做 Yellow Submarine。 哦、都系佢哋做㗎嘛。 係係係，即系但系啦，都系话佢哋四个咁样啦，系咪好正啊？ 正 啊。 甚至呢只歌咧都有嗰阵时啲年轻人就话咧，即系英国嘅年轻人好似咧住喺一个 Yellow Submarine 咁样，成日都撑唔到出去啊，被困啊、哦，困局啊，几有意思嘅歌。到你啦，林敏庄。 咁啊系嘅，好多人赞你今日拣嘅歌啊，但系有听众话咧，哇，个交通工具都有啦，但系430穿梭机未播，播一笨。 430穿梭机四点半播噶嘛，但系而家就系两点半。都照播， 谭玉英、欧燕莲、 谭玉英，咩年话？ 你哋准备好星空嘅需求嘅、 哦、，KK 哥哥， 我哋就快起飞噶啦。 好啊， 准备好耐啦， 齐唔齐啲啊？ 张国强啊，个个都问啊，反而 Google 咁重要，佢唔问 咩股啊 ？Google 啊， 几偏心啊 ？Google 唔系咁少气啦。 哦，嗰只嘢叫 Google， 因为你喺太空系最熟噶啦，咁所以使乜问你、啊？ 哇，咁长嘅， 系咧 ，Robo。外太空嘅 老婆， 依家 robot 根據 Lobo 資料顯示， 哦 Lobo 啊嗰只啊銀色嗰只咧， 佢揞住個鼻當當 effect 啊， 嚟啦， 倒數， 五、四、 三、二、一，發射！ 哥哥， 一飛沖天去，一飛沖天去，小小穿梭機，世界這樣奇，帶你看遠地，特別有趣味。 前同个第二段， 招招招招， 开心高声笑，开心高声笑，笑笑穿梭机， 哎，穿梭机， 呢句应该啱， 就算咩啊， 样样属我哋， 穿梭机， 大众不分彼此，成就一天千里，同在竞争进步，潜能活用眼界，一身穿梭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录得正数，在扣除递增薪额之后，高中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7.26%、4.55% 同 2.04%。公务员事务局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会按既定机制，在决定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的时候，全盘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从薪酬趋势总指标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和公务员士气等。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说，公务员过去两年动薪已经影响士气，下星期会向政府提交调整建议，强调追回通胀并不等于加人工，只是弥补购买力。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说，期望政府如数加薪，认为是公道的做法。高级公务员协会表示，需要仔细研究薪酬趋势调查报告内容，暂时不作回应。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刊宪，延长豁免或宽减现行34类政府收费额，是宽减现行34类政府收费额外一年，今年10月起陆续生效。政府说，新安排会惠及多个行业，包括航空、海事、物流、渔农、零售、飲食、建造以至是旅遊及娛樂業，估計政府收入因此減少大約17億元。發言人說，新安排下豁免商用車輛的牌照和驗車費用將會延長至明年12月29日。政府亦都決定延長豁免小販、食肆、新鮮糧食店、食物製造廠、工廠食堂、控制麵包餅食店等的牌照費用到明年的9月30日。至於建造業議會的建造業工人註冊和續期費用豁免安排，亦都獲延長至明年9月30日。 科技大学校董委员会主席向师生发出电邮，话轮选委员会已经向校董会推荐科大前副校长叶玉如出任校长，接替将会在十月离任的史维。如果获校董会通过任命，叶玉如将会成为科大创校31年以来的首位女校长。信中表示，后日将会安排叶玉如在以网上会议的形式和校内师生会面，同日下午校董会将会开会讨论任命。现年67岁的叶玉如在本港出世和长大，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93年加入科大任职助理教授，曾任生物化学系主任、理学院副院长和院长。上个月卸任副校长之后，出任科大神经生命科学教授和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主任。近期團隊亦都發表研究成果。一名7岁女童去年在马鞍山一个谷的屋苑的会所的泳池游水的时候，怀疑遇溺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泳池当时只是得一名的救生员当值。拘捕涉嫌给予假口供的一名泳池负责人和两名救生员。三人被控三项明知地误导警务人员罪。其中一名救生员早前认罪，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处理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应该如实举报，承办商亦都应该承担责任。考虑到被告认罪，没有刑事定罪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深切反省有悔意，所以判处社会服务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3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83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3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蚊，跌4.4；美团173.2，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71.6，跌2仙；阿里巴巴89.5.5，跌1蚊；盈富基金20.72，冇起跌；京东集团212蚊，跌2.8；中国移动52.75，升1.25；友邦保险77.6，升5仙；长城汽车13.16，系升3.8；快手69.5毫半，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19，瑞士法郎0.995，加元1.28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1点，升251点。港金报16950蚊，跌14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12.21美元，卖出181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葵涌段受到爆水管影响，现在去屯门方向近住建全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就因为爆水管的关系，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建全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哋是 晨光第一线。 正哥，乡郊代表选举就快举行，不如你去参选居民代表啊。 吓，我惊我唔够票、啊。 好易啫，你叫晒你啲亲戚朋友，用佢哋喺村里面啲物业嘅地址登记做选民，然后投你一票。 唔得，佢哋根本唔喺条村度住，系唔合资格做选民。咁样嘅投票系犯法噶，我哋叫人咁做都有罪，随时俾人打去廉政公署举报我哋噶。 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你有宝女士啊嘛？ 你系边个啊？ 我系国家联络办公室周主任，我接到广东省公安局委托，你因为发布虚假疫苗资讯，需要你配合调查。 我冇发布虚假资讯、啊，你有冇搞错噶？ 我哋国家机构系唔会随意冤枉你噶，我会将呢个通话转播去广东省公安局。你同佢哋解释啦。 李女士，我系广东省公安局刘华检察官，我俾你一个连结，你将资料输入去作审查用啊。 需要银行账户号码同密码？你哋系咪呃人噶？ 我哋系公安，唔会呃人嘅。公安局有你嘅通缉令，你自己睇下。 吓，真系我嚟嘅？ 你马上输入资料，你都唔想坐监噶。我同事将会约你会面，如果你唔想被拘捕。按佢嘅指示做啦。 李有宝，我系广东省公安局陈科长。为咗暂缓你嘅通缉令，你需要将20万港币转去大陆厂商银行专案户口入面。你写低号码啦。 系，好，知道。 网上银行号码同埋密码，我全部都知道晒啦。李有宝，你户口入边啲钱就系我噶啦。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即使骗徒讲得出你嘅个人资料，传送有你相片嘅拘捕令，或者系传送佢嘅执法人员证件都好，咁样系唔可以证明佢哋嘅身份噶。因为骗徒可以透过公开嘅途径、保安嘅漏洞同埋不法嘅手段去获得你嘅资料，而真正嘅执法人员喺调查案件嘅时候系唔会透过电话索取你嘅银行账户资料同埋密码。更加不会要求大家缴交保证金去做资产审查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千祈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你的个人资料，或者将你的个人资料输入来历不明的超连结入面，亦都不要将你自己的电话卡插入去来历不明的手提电话入面使用。 有我个人资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 Hello， 我是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的人生是我最大的荣幸。拍摄的过程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的结果得到大家的认同，实在是很开心、啊、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啦。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你健康够。 其实我觉得我哋三个当中咧，罗敏庄算系一个最有要求嘅人嚟嘅，尤其是系食嘢方面。 一定咯。 你会唔会因为嗰样嘢个外在而觉得我唔食呢嚿嘢？ 即系个包装同里面嗰样嘢系。 我会咯，我会。 哦，你都会咩？ 我会噶，我会噶。 因为最近内地咧就掀起咗一个大家都讲紧嘅一个热话啦，就系、是、有个饮品咧，佢就用一个洗衣樽、洗衣液嗰啲樽咁样。 系咪嗰啲好似嗰啲 柔顺剂啊？ 柔顺剂系 柔顺剂嗰啲樽装咧，我嚟装咗个奶茶咁讲。咁喺网上面又好走，即系好红啦。咁但系有好多家长都投诉，就觉得有冇搞错啊？你咁样做咧，搞到啲小朋友咧 好混淆啊！一定会系啦。譬如我教个小朋友话俾佢听，嗱呢樽嘅嘢你唔好饮啊，因为呢啲系即系唔饮得嘅，有毒噶。但你无端整个一模一样嘅包装出嚟，跟住话俾佢听，嗱呢样嘢饮得，嗰啲唔饮得。 咁咪好混淆咯。 係啊，咁啊個樣啊真係， 但你影響咗創意喎、啊，又即係你驚小朋友做錯，你又驚你即。即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創意嘅。 嗱，除非佢有個 gimmick 嘅，即係話俾你聽呢、這個即係奶茶係誒、即係我唔知啊，即係亂咁講啦。誒、 有神劑味， 係啦，即係超級結巴味咁樣。係啦， 或者飲完你嘅人會好滑嘅。係 啦，咁我都覺得有少少創意，但係 好中意啊呢啲嘢。 你唔記得有一期咧，嗰啲甜品咧整到好似一樖泥咁樣嘅咩？俾、 哦、 泥啊！咁你又覺得點咧？ 但係咪嗰甜品店裏面整噶嘛？ 但係唔係㗎，食嗰陣時都會覺得你係鬼食泥。即系又有啲即系头先讲啦，有啲餐厅主题餐厅，佢用一啲咧即系厕所啊，即系个塔啊，嗯、 我哋不饭俾你食， 我哋不雪糕俾你食、啊，即系摆嚿雪糕喺上边喺个厕所上 面，我食唔落， 跟住要你食咁样，咁当然好似好得意啦，打卡啦，但系食嗰阵时硬系觉得好似好 有系，我都系我同你一样，我谂都系旧派啊嘛。 但系其实咧，我都好多包装咧个判断力咧，有时你即系作为大人咧都谂谂嘅，即系譬如有时有啲嗰啲咩嗰啲防燥剂啊，防燥剂你一粒粒啦。有时啲小朋友真以为是糖， 系啊系啊，要教养， 即系你望落去，你真系唔知啊！有时以为是糖食咗啦，有啲人系，或者而家最兴啦，成日都大家袋住啲湿纸巾啊， 系系系， 有啲人咧又以为嗰啲 系氹氹 氹氹嚟嘅， 因为我而家揸住啲包都系个包装，其实好似噶， 好似氹氹嗰啲系，有啲手套都系噶。 我以前咧都做过便利店咧，咪嗰啲好兴有啲冰咩乜乜落冰咁样嗰啲嘢，咁有啲咧蓝色啊黄色嗰啲咧，我见到已经话哇药水咁样啦， 咁样 颜色都唔得咁样，点样饮落真系好似药水咁。所以外观有阵时影响噶、 啊，都影响到个人饮嘅时候咧，你已经觉得嗯得啊，教人搞啊， 我系好保守嘅， 系咩？ 但夜晚就未知， 系啦、 啊，夜晚就唔同嘅，系啊。喂，转头会有大城市小故事，唔好行开啊。白日梦亦是利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摩，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凭跌落冲更高，谁敢跳跳？迎接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痛苦，唞一唞，送一送，安抚思绪，万籁寂静别独心虚。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想中老逐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沿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笑那白砖。Wake up， 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放尽温柔。从不要做太多的伤。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哎呀，白虎啊，作死啊你！你平时咧最多喺网上边买衫买鞋嘅啫，做咩而家咧连埋啲电子烟你都睇埋啊？哦，你唔系以为咧食电子烟咧好型系咪啊？所以咧你一把年纪就走人学食烟？大家知呀、啊、你做咩唔出声、啊、你话下佢啦。 哎呀大咪姐，哎呀俾我睇下先，俾我睇过。啊真係电子烟嚟㗎喎，终于被埋钱。哎呀白虎啊，你知唔知啊，所有烟草嘅产品啊，无论系传统嘅卷烟啦、电子烟定系加热烟呢，都系含有多种有害嘅物质同埋致癌物啊，你要小心生 cancer 啊。例如有呢个尼古丁啦、甲醛、乙醛、重金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等啊。嗱，有吸烟习惯吸烟哎呀，两年有吸烟习惯的人啊，就应该尽早、尽快、尽早去戒烟。而你一向都冇吸烟习惯噶，更加唔应该开始播白虎。 你唔出声就得噶啦咩？系啦，白虎啊，你最近系咪有啲唔开心啊？ 咪咯。 哎呀，唔开心要去到学人食烟咩你？哦，定还是咧？你听到嗰啲人讲啊，话咩吸烟咧可以令到啲人瘦啊，所以谂住吸烟可以帮助自己减肥咁啊？ 唔得噶，唔得噶， 假噶，你唔好信啊！假噶。其实吸烟咧，无论系传统卷烟啦，定系电子烟咧，都会增加患。上癌症啦，例如系肺癌啊、膀胱癌啊、呼吸系统嘅疾病噶、啊，例如嗰啲咩慢性啊、阻塞肺病啊、哮喘啊、闭塞性支气管炎啊、心血管疾病啊，仲有啊生殖系统病 啊都会有风险噶、 啊，好危险啊，好多病啊。 Quiet，哎呀，大咪姐、大家姐啊，你哋冷静啲先啊！我一句嘢都冇讲过，你直接一两嘴咁讲咁多关于嗰啲吸烟嘅祸害俾我听。哎呀，我梗系知道呢，吸烟危害健康啦。我系想咧上网买电子烟，但系我系买嚟送俾我个想戒烟嘅朋友啊。咁电子烟咧又冇传统嗰啲卷烟咁大阵味啊嘛，唔系好啲咩？ 梗唔系啦，傻嘅你傻婆，哎呀！头先啊，我哋咪讲过咯，电子烟同埋加热烟咧，一样系会释出啊多种有害嘅物质，一样系会对身体造成健康，一样会引致癌病，一样会令到人哋上瘾，一样会影响健康嘅，你明唔明啊？ 大家即系唞下唞下，等我嚟啊！仲有啊，若果咧你吸食电子烟咧，就会令你身边嘅人咧暴露于呢个咧二手烟之中啊！ 我暴露噶， 系啊，令到佢哋咧接触咧多种有害物质啊，包括有啲咩咧？尼古丁啦、甲醛啦、乙醛啦、烟草特有嘅亚硝胺等等噶。 嗱，白虎，你唔好我话你啦，但我真系话你，电子烟嘅二手烟咧，仲可以啊依附起呢一个尘埃啦，同埋物品表面一段好长嘅时间噶，然后再被释放到去空气当中，造成三手烟凝结喺呢一个物品嘅表面，同埋啊。可以残留咧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嘅，你明唔明嘅啫？ 咁长时间都散唔走啊，唔好似你咁阴魂不散咁啊！你真系 哇，咁复杂佢都明白、啊，真系吓系，所以咧嗱，就当你咧，就算当你唔食烟嘅时候咧吓，讲紧当你吸烟嘅时候啊，对唔住啊，已经咧开埋风扇啊，开埋窗啊，咁嗰啲残留物咧都唔能够咧完全消散噶、啊。如果你屋企咧有 B B 或者小朋友咧、啊，对佢哋嘅认知能力啊，同埋咧呼吸系统咧有好大影响噶， 即系影响下一代咯， 梗系啦。 哎呀，唔好啊！嗱，话俾你知多一样嘢，讲多样嘢你个听啦。电子烟嘅尼古丁含量同传统烟咧，其实系差唔多嘅咋，只会令到吸烟人士继续对呢一个尼古丁上瘾，而减低咧戒烟嘅意欲，其实系唔会帮你戒烟嘅。有啲人甚至咧同时吸食两种，又或者系多种嘅烟草嘅产品，其实咁样搞法啊，会令到你嘅烟瘾啊更加大、更加上升。其实咧，等于啊，即系回头路咁样啊， 自杀啊， 越嚟越大烟瘾啊！ 哎呀，你哋讲到咁严重，哎呀，其实咧要劝人戒烟都好难噶、哦。 嗱，佢哋咧总有好多嘅原因咧，话自己唔可以戒烟啊。嗱，例如话咧，哎呀，吸烟咧可以令我放松啊。哎呀，戒咗烟咧，心情又会变差。咁我可以点答佢哋啫？ 嗱，咁样你就答翻佢啦。戒烟嘅初期咧，会出现咧心情变差嘅情况嘅，例如咧焦虑啦，容易嬲啦，沮丧啦，情绪唔稳定啦，可能咧系身体咧适应尼古丁减少退隐退退隐嘅症状嚟嘅。嗱呢啲嘅退隐症状咧，一般咧会喺戒烟后咧两至三个星期咧就会消退噶啦。只要咧坚持， 坚持，坚持， 无烟嘅生活一定咧比吸烟嘅时候咧更加健康同埋开心嘅。 讲得好好啊，大咪姐。啲掌声你自己拍嘅， 系啊，自己拍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大咪姐真系。 我听完你哋咁样讲咧，我即刻咧都真系谂啊，唔应该送电子烟咧俾个想戒烟嘅朋友。咁我仲有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呢？可 听我讲啦，白虎，好简单啫，你可以带佢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喺嗰度咧可以认识多啲关于戒烟嘅好处，仲可以接受专业嘅戒烟辅导啊！ 哇，仲有转介去戒烟辅导咁好啊！等我即刻话俾我个朋友知先。 地区康健中心，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J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 Hong Kong， 哇！听美电 Hong Kong 真系有惊喜啊！即系礼拜三都有大家姐啊、大咪姐同埋白虎出现啊！ 系啊，仲要讲咗咁多关于咧，即系吸烟嘅祸害。 祸害啊！记住啊，吸烟危害健康啊，即系试都唔好试， 千祈唔好啦！尤其是搭公共交通工具咧，系唔可以食烟噶， 一定唔可以啦，唔可以除口罩啊！ 出系啊，户外地方都唔可以嘅，咩唔可以除口罩啊？同埋咧喺室内又唔可以啊！其实最好戒咗佢啦。既然咁多地方都唔可以食，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见到好多听众咧都好中意李志刚，佢话你真系音乐字典嚟噶。 点解咁讲咧？ 因为你今日播咗好多咧经典嘅英文歌，令到听众们咧好开心。 系咪我系咪我个 bicycle 啊？ 我输咗俾十一架单车啊！ 你个 bicycle race 啦， 同埋十架单车啲人话哇坚哦咁啊。 Yellow Submarine 咧 ，Yellow Submarine 都中意啊？ 梗系啦，经典英文歌嘛。 我见到佢话佢求其播嘅啫， 唔系求其播啊， 都中意啊？ 唔系嗱。我想讲翻我嘅心路历程先，我系真系因为睇时间，我发现，咦，剩翻嗰四五分钟冇歌播，咁我又拣只两分零钟嘅 Yellow Submarine， 咁、哦、我知道阿罗敏庄跟住会播分零钟嘅四三零穿梭机，你我心路历程啊， 我嘅心路历程好好啊， 好似打牌咁 啊，我真系好中意郑啊李志刚咧做节目嘅，因为咧佢真系安排得非常之好嘅，啲时间咧夹得好靓，我好舒服。 所以今日你实至名归啊！ 多谢罗敏庄，即系你嘅支持啊，真啦，即系冇你同我斗嘅话，我点会爆发到我的小宇宙啊？ 俾你赢，俾你赢， 咩俾啊？听众，听众俾分我噶，多谢听众，多谢你嘅支持，系啊，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啦。咁啊，眨下眼，两小时面 Hong Kong 喺度尾声啦， 系咯，要到明天再见大家啦， 拜拜， 拜拜。